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是同步播出的，欢迎大家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最近大家肯定回家就是看奥运， 当然 在单位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看奥运，现在因为在手机上人家到处的那个 快报， 不是快报，所有项目 短视频 有直播，你不知道了吧？ 啊、 你看这，人家现在全面的转播，就是电视上啊，它只转某些项目，就是都是一般是咱们国家比较重点的项目，大家关心的，然后现在正在出战的，它转一下。但是其实还有好多项目人家同时进行的呀， 啊， 对吧？人家在那个视频上，有的是可以同步转播的。 当然，我只知道所有的这些。他们的信息来源都是央视频， 哎，啊，对，那倒人家是独家转播， 当然， 人家自己那网站上 是的， 也可以看，包括什么滑板啊什么的那些，因为这都是新项目，好多人都不了解，都觉得这怎么也进奥运了？人现在奥运大家庭的一员， 这些大家都知道，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奥运会比赛，你会关注哪个比赛吗？ 奥运击剑呀。击剑我一直喜欢看，我不是还练过一段吗？ 是你喜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就你觉得这个项目特别酷，还是说你曾经练过热衷，还是因为 我也练过，也觉得它确实好看， 嗯， 因为那天我跟咱们国家的一个练铁人三项的一个运动员聊天啊，他说就是国外人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重视程度和咱们是两个方向，因为他说确实啊，咱们亚洲人，包括其实在很多项目上，在身体方面比人家确实有先天的劣势，咱这个也不否认，就是咱们的身体素质不光和白人有的时候有差距，和黑人那更是没法比了，这在很多的田径项目上咱们是能显而易见的看到的。你看咱们金牌啊什么都是在前半部分。 是。 一到田径开始了咱们就差一点意思了啊，就是这么多年咱就出了个刘翔，其他的方面还是差点意思。他说只要牵扯到大量的身体对抗，尤其在男性方面，他说这差距更加明显。你看咱们什么女篮什么都还不错啊，女子项目都还挺好。一到男子方面那个身体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就尤其你看，他说铁人三项，咱们男子的连参加比赛的资格，就那过人那线都还不够呢。女子去了，但是也是那个还是在初步水平啊，就是都是很差。他们觉得国外人啊，对于比如像举重、力量举这方面，他们是很看重的，就是觉得这个特别棒。但是你反过来看，咱们国内对于举重，你就觉得金牌当然大家都喜欢了，只有在看奥运会或者世锦赛的时候，你会关注。平时大家对举重这些项目的关注程度非常低，但是在国外这个项目又非常高。包括像铁人三项，咱们其实也是，咱们国家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但是在国外，人家也关注程度非常高。这反过来啊，就是我就想，又有直接对抗，又有技巧性的，我觉得还就是击剑了。击剑当然不能叫说直接的身体对抗了，但是它是有那个剑在身上扎来扎去的那个感觉，又要有反应，又要有速度，又要有力量，包括要有非常好的脑子，就是他打那个技战术啊，智商，你一看那个剑打得非常聪明。咱们这回不是咱们中国香港那个选手得花剑那个冠军，我全程看那个比赛，确实你就看人家那个斗智斗勇，还不光是说谁的体力好速度快，真的就是脑子在这一刻怎么打，就他就是瞬间几秒钟，你就要判断我要怎么打，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刺激，就有点像咱们看过去的那个 中世纪那欧洲那个电影，大家动不动拔剑就决斗那个感觉，现在不决斗了，但是你看这个和那个是一个意思，非常好看， 很洋气。哎，那这么多届的奥运会比赛当中，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有你特别喜欢的运动员吗？ 特别喜欢的运动员，我觉得国内的国外的啊，我觉得姚明肯定是算一个， 算一个。 姚明，因为我觉得他是靠一己之力把中国男篮提升一个档次的人， 是是是， 对吧？中国男篮如果还是当时那阵容，没有姚明，顶多算个三流球队，有了姚明呢，二流球队， 那也不错了， 就是这么明显，就是非常厉害，而且姚明也是，我觉得智商也是非常高，智商、情商，包括你看人现在弄篮协，我觉得一系列的跟国际上的关系啊，都把中国篮球，我觉得希望寄托在姚主席身上，我觉得这个就挺好。还有我很喜欢咱们国家有一个跆拳道运动员，吴靖玉，吴靖玉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连着打了那么多届。当时我就看他们采访吴靖玉的那个比赛，说吴靖玉当时他们说你为什么能得这么多冠军，他人家当然很谦虚了平时，但是采访到他那个队员，当时和他同届现在早就退役的那个陈忠，你还记不记得，也是世界冠军啊。陈忠当时采访陈忠就说到吴靖玉，他说我那个非常羡慕吴靖玉，说每次他们比如说赛季到赛季之间中间可能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比如过年呀什么，大家休息了，休息回来以后要重新开柔韧，说这个对于即使是他们这些专业运动员也是很痛苦的。陈忠说我的那个柔韧性就是先天的没有那么好，所以每次回来都很痛苦。他说我特别羡慕吴靖玉，我要有吴靖玉那先天的那个柔韧性，我肯定想打谁打谁，就是那个感觉。吴靖玉也是，就是天赋又好又非常努力，然后最重要的是特别特别的聪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喜欢运动员的一点，就不是顶尖的运动员好多人觉得就是身体天赋，我觉得大部分的顶尖运动员都是在智商方面非常非常高的，这点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人啊。 好，我相信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心目当中都会有历届奥运会无论是国内和国外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是不是他得到金牌不重要，也许他的某一点吸引了你， 对， 比如说他的拼搏的精神啊，比如说他可能跟你是老乡啊， 哎， 等等，都有可能贴近。 你喜欢谁？ 你比如说博尔特， 博尔特那全世界都喜欢。 我觉得天生就是运动员， 最近 优秀。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两天看有一个人剪了一个博尔特的视频，剪的不是博尔特冲刺得冠军，因为这他博尔特参加比赛，你感觉他就是冠军，他有点技压群雄，别人追不上的那意思，就是剪了博尔特在起跑之前，他不是每个人那个到后面都有一个那个服务的那个人员吗？博尔特每次都跟那个人击掌或者碰一下拳，有的时候他看见小朋友，他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个小东西摘来，就送给那个人，展示了他非常温情的一面，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让大家对博尔特印象更好了，不光跑得快，人品还好，有人觉得 当然了，也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员啊，我就不在这儿一一赘述了啊。你比如说这两天，这届的奥运会，你比如说有一个河南，因为河南大雨的原因嘛，所以很多的国人都非常的关心河南 啊。 所以在中国女子体操队当中，有一个河南籍的运动员 哦。 好漂亮 哦！ 这好 漂亮，看人家好漂亮。 不， 是不是 那你想，我不了解这些新的队员嘛，那可能都会从另外的一面去 了解。艺术体操的是吗？还是什么？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是艺术体操， 就反正这个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这是一个，当然关注点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这次奥运会当中有一些新的项目加进来了，对吧？比如说乒乓球，混双，对吧？男女的这个新加进来的，然后再比如说，像那个滑板。 滑板， 这也都是新加入进来的，包括像高尔夫球这些都有啊。滑板的这个，咱们有一个16岁的小将，进入到决赛了，这个也给我留下了一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说，像这个，第一他太年轻了， 这肯定都是小朋友玩的， 他能够参加大赛，首先心理素质要一定好，然后再其次呢，他不是从小都练这个的，人家最开始4-5年前人家练武术的，转到这上头来，人一转这上就觉得太简单了这难度系数这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日本有过一个综艺节目，就是 类似叫挑战不可能吧， 嗯， 就是他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大家都说他就是运动方面的天才， 嗯， 真的就是天才，就像你说那个，那原来不是干这个的， 嗯， 通过非常短期的训练， 嗯， 就能达到非常专业的水平，就是那个人他练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综艺节目嘛，他不可能弄那种需要长期训练，就最简单的有一个那个。桌上垒好多杯子，然后你要一下把那个桌布从那个杯子底下抽出来，然后杯子不能倒， 对、对对对对， 那个你且得练的吧，它不是一个两个杯子，是一摞杯子， 是 有一个人专门练这，练了几十年，然后就唰一下蹬出来了，然后那个还是一个女孩，然后大概练了二十分钟，啪就蹬出来了，然后还有咱们小时候老在河边用鹅卵石打水漂， 对对， 打水漂，然后他们请了日本的什么打水漂协会的，还是什么冠军，说打了一个，打了15个还是10几个，咱一觉得哇非常厉害了啊，说这个人试了3次以后打了20个，就是还后来还干什么，就是反正他就是这些大家都觉得需要勤学苦练好多年的，他能在半小时之内就超越你，有人说这就是天赋，有时候在竞技场上我觉得天赋真的有时候让人家你那个感觉啊就是很无力，就是当你碰到这样的队员你就是无力，你觉得我再怎么努力 是 我就是赶不上他，对吧， 没关系，跟他们在一块儿当分母也认了， 哎，对，我觉得能跟伟大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包括你见证了所谓的这种传奇人物， 是是是， 我觉得这也够了， 是 不是能跟他一块儿打过一次， 是 我觉得足够了啊， 是是是啊，加拿大的选手麦克尼尔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的金牌，她的亚裔面孔迅速引起了对这个运动员的身份的报道。她出生呢是在江西，一岁的时候呢被一对加拿大的夫妻去领养了。那这一消息呢让一些国人感觉到非常的尴尬，或有更复杂的一种感慨吧。 对，那天得冠军，我看那场比赛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长得太像中国人了啊！当时就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听见人家在那个水里头跟其他队员说话，那个口音一听就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啊。但是我就后来我也想，因为加拿大华人非常非常多，也有可能是繁衍了几代在那边还是华人家庭，我觉得也没多想，现在也挺正常的。后来这么一扒出来，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如果这个人当时没有被加拿大领，那这冠军不就是咱的吗？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直接的思路是这样的、啊 对对，没有可比性啊，没有可比性 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个10米气步枪。在杨倩参加的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当中，10米气步枪靶打印的一张 A4 纸上，再被放置到10米之外。靶纸一环直径只有4.55厘米，而最高10.9环的靶心那个点直径仅有0.5毫米。气步枪虽然有那个瞄准器，但是没有放大的功能，运动员如何命中10环呢？靠感觉。更有趣的是呢，这个杨倩啊夺冠之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就是同款的小头饰，头上绑个胡萝卜发卡呀，别着可爱的小黄鸭呀，手上做的漂亮的小指甲呀，反正都是同款啊。网友就说，邻居家的小妹妹，你看看都变成奥运冠军。 哎，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网上的商机，是不是？你就说这些生意人，人家也是非常下功夫，可能提前就已经选好了。杨倩要比赛了，他头上这些头饰马上全网搜，马上就有，大家都愿意沾一点人这冠军气质啊。 不过像这个气步枪啊，我倒是觉得第一，眼睛是不是什么5.0的呀、我觉得这个不是重要的。 不是重要的、必须得特好。 不一定，你可以查历届的就是得冠军的很多的人，有的人高度近视。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靠感觉、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心理素质一定极强，你不能有任何的波动。 我觉得最后一枪其实看起来还是波动了。 当然是那样，但是就是心理素质一定要 啊。对。 然后除了这个，我就怀疑啊，每次他们练的时候，比如说平举，其实那个枪的重量应该不太沉，但是啪一拿着这枪就凭着举这个枪，一举，我觉得 平时练啊，怎么这也得是几个小时起。 那当然了， 而且有可能，比如说手腕子上挂个砖头啊，挂个什么沙袋呀、就这么练着。 你按少林寺练功那一套， 很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般，哎，看见这个现象了，我不太懂，我就会去查一些资料。 嗯， 就这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街上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哦，有急救车呼啸而过。那这个急救车上有很多，你认真看啊，急救车上有一个标志，就是啪有一个权杖，上头缠着一条蛇， 缠着一条蛇， 为什么 是条蛇？哪儿缠着一条蛇？ 权杖，远了看也可能是一把剑，缠着一条蛇， 没注意， 为什么？ 完全没注意过这个。 你下次认真看，急救车上就有这么一个标志， 为什么？ 这是一个，你自己查啊，这样你记得会比较深 行啊，大家也查 一 下。 另外 一 个，你比如说。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比如说拿游泳比赛，因为游泳比赛咱们这次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嘛，比如说跳水的呀，包括泳池当中的竞技游泳取得成绩，为什么他在入场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运动员都戴耳机？ 都戴耳机 啊，所以我也查了一些 音乐呀，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啊， 后来查了一些资料， 也有不戴的吗？ 很少，很少， 那可能就是他们这个界就流行这个， 错， 是不是？ 不，那有赞助，这是一方面啊，是一种时尚。另外就是查了一些资料，后来人就说了，说第一就是要放松 啊， 就是一定就是要跟外界 隔绝， 要放松，要听自己喜欢和熟悉的曲子，这是一方面，因为现场加油的声音很有可能让你内心当中有波动，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日常在训练的时候，你比如说自由泳也好还是什么，一下水可能就奔着好远好远的距离，您就干着吧。他们要听这个音乐，有可能是算时间的。 哦， 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啊，这个曲子是五分，或者说3分20秒。好，那我游这1500米。基本上花费的时间，就是如果在状态之内啊，一定是在15分钟之内的。好，我应该听几个曲子，必须完成。 哦， 你懂我意思吧？ 计时的功能，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戴耳机呢，还有一个是让自己 暖和，是不是？ 不枯燥，是不枯燥 啊？ 你比如说，本身平时这种训练是一定很枯燥的 啊。 那动不动就是好了，自由泳一下水1万米 啊， 多枯燥！ 对， 你就在池子里转吧 啊。 戴一个防水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还能按着这个节奏算自己的步幅，啪一游，一会儿就完，就跟咱们平时在健身房里健身 跑步看个电视剧， 对呀，看个电视剧呀，或者是戴着耳机听个音乐，你就会觉得哦， 时间过得真快， 很快，是这个道理。我一看完这个，我理解了 啊， 理解了为什么都要戴耳机。 我觉得就是最简单，就是他们这个界都好这个，都喜欢戴一个耳机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画像。 哦， 就是这样，你仔细观察每个界的运动员都有自己喜欢的独特的东西。 哦， 比如游泳运动员，像你刚才说的，都喜欢戴大耳机， 嗯， 就是上面有还有一字儿的那个，都喜欢戴各种颜色的大耳机，这是他们界的。打接球的都喜欢扎各种小辫儿。田径运动员就是跑100米的，你仔细看，都喜欢戴特别细的小金链子，你仔细看啊，全都戴。然后那个还有打篮球的，原来也就是下来以后经常喜欢戴各种金链子什么的，每一项运动啊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 那你说救护车那标志啥意思？ 你就这个不知道。 好，今天下了节目你也查一下。 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杨倩夺冠之后啊，关于她的故事也被很多人熟知了。早先啊，村里农忙结束之后啊，会组织欢庆活动。如今的新科奥运冠军，当时呢在打气球送娃娃这个摊位上，哎呀，大显身手，哈、啊，把娃娃全都送完的摊主就抱怨啊，就你这百发百中了，我这摊儿怎么弄啊？ 对你别玩了。 是啊，无奈就问了一句，说你能不能别在我这儿打了呀？ 真是，你是不是隔壁派来踢馆的？ 然后这个杨倩呢，就把赢得的这个娃娃，都送给村里的小朋友了。就此奠定了孩子们心中这个神枪手姐姐的地位。说今年的奥运夺金的时刻呀，杨倩证明了神枪手姐姐这称号。就是他的 啊，就是不光打气球行，人家大把也确实是厉害。 那当然、 啊、这个而且像刚才王维说的，确实是很多项目到最后是一种肌肉记忆。 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他这可能还不是说我这个就是瞄准了，他就是这个枪举起来以后扣扳机的那一刻、他觉得这个劲儿对，他就是10.9，劲儿不对可能就是9.8。 而且有的就是这个手枪啊，气步枪比赛可不是说，就是拿好了，我十拿九稳了，啪打一下，可不是，有的人家比如移动把的， 哦， 在这走的，或者人 你说那是军事武校， 不，我就是这意思嘛。还有的人要求说，必须得在多少秒之内，你这十发打完，哎，啪啪啪啪啪，就那，哦，那这心理素质那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在奥运比赛当中，还有一个比赛。就是那打飞碟那个、 那个咱们不是也参加 了、是是，成绩非常的好、成绩非常好。每次我看那个的时候，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什么？ 怎么就没有一个运动员没打着呢？ 这对， 怎么一打？ 哎，有没打着的呀？就是同时出三四个，他们打两三个，有一个飞过去了， 多难 啊！那个是挺难的。 这只有咱们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飞鸭子， 对，小时候也玩过那个。哎，但是就是说这视力，你觉得对好多项目都重要，但是在好多项目还真就不重要， 靠感觉， 对吧？这类似像那个射击，刚才你说，大家其实你肉眼是看不见的，咱们一说这靶子 就是 小成这样，对吧？那你就是靠平时训练这个感觉， 是 包括。有一阵儿他们就说那个美职篮有一个球星詹姆斯，现在人家也是特厉害啊，说詹姆斯的那个视力也特别差，就具体多少度我记不住，大概双眼都是在500度以上，那基本你是当面不戴眼镜你看不见什么的。而且当时吧，好像他们队员打比赛还不是特爱，有的人不是特别爱戴隐形眼镜， 对，护目镜， 因为有时候经常会，比如你一撞啊什么的，镜片有可能 对 眼睛有损 伤。 说詹姆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那就是一500度的高度近视在场上打，他还能投进，说这是凭什么？他说就是肌肉记忆，他说我其实不太看得见框，就是。凭那个感觉跳起来以后那手就那劲儿， 所以俗称的人家叫手感。 哎， 说这手感只要来了其他都不重要。 哎、 啊、 对对对对对、 在湖南省的两化三州，是中国举重的重镇，有举重界的黄埔军校之称，那很多举重的名将都是来自这儿。而这5个地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化三州啊， 安化、新化、湘西州、永州。 对对对对对，说这几个地儿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富裕。 哎， 他们是湖南有名的贫困县。 那安跨县呢2018年呢脱贫了， 嗯， 已经是这五个地方当中最早脱贫的县城， 嗯， 那湘西州呢是直到2020年才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对，人安化县因为有黑茶， 哎， 安化黑茶这两年大家可能在全国各地好多商业街上都能看见人家有小店铺， 哎 卖的挺好的，而且人家那黑茶确实品质也高，加上这两年推广的好，所以人家脱贫，我们眼看着人家脱贫， 是是是， 真是啊。 是，那举重队员呢？一般都是出自寒门。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苦。 举重这项目确实是非常苦，一 个出路， 一个举重，一个我小时候练的中长跑， 嗯， 这两个是又苦又无聊 啊，是是， 对吧？就是别的那个项目还有个那种游戏什么的， 是是是。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举和跑，只举100公斤和拖着轮胎跑，就是这区别，没区别。 是是是，就是虽然在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举重运动员，但是举重在国内却几乎是群众基础最弱的运动之一， 嗯， 那薄弱的都让人觉得心寒。啊，要知道在欧美举重冠军神一般的存在，粉丝们的狂热程度不亚于追星啊。在国外力量就是这个 力量举， 哎，对对对，说特别被别人看好， 嗯， 中国的举重运动员的深蹲美如画，那爆炸的线条啊，那肌肉啊，哟，漂亮死了，被国外的健身达人们尊称为军神的中国举重名将吕小军就是代表。他的训练视频啊，在视频上动辄就上百万的播放量，有粉丝专业，有人呢会把他的国内新闻转到了外网，很多的粉丝都会去代购吕小军同款健身装备啊。一个国人鲜少知道的冷知识就是，举重并不是只靠蛮力的，举重队员的身体素质都出奇的好，很多人以为篮球运动员那弹跳多好，可是在举重运动员面前他们只能算小兄弟。举重运动员的垂直纵跳平均数据90公分吧，爆发力倍儿强，身高仅有1.67米的石志勇能原地跳起来摸篮筐。 这个举重原来我小时候是跟举重队，我们是隔壁，我们隔壁 一块儿练， 两个队，一个队是那个自行车队， 嗯， 场地自行车，还有一个队就是举重队。哎呀，当时我们跟人家有时候，大家那时候都小朋友嘛，下来以后一块儿打篮球， 嗯， 你会发现举重队的人特别厉害。当时我们老瞧不起人家举重队的，因为举重队的呀个儿都不是太高。倒不是说人家先天长得低，是他们从选材上人家就选那个身材相对，按咱们说啊，那个五短身材， 所谓的例句嘛， 胳膊短腿短，然后那种因为人举的省劲儿呀，他那是属于选材特殊方面。但是就是刚才说人家那弹跳，人家能腾起来在空中能转圈儿，当时我们第一次跟人打篮球就被惊呆了，就是人家那个弹跳真的比好多排球队的包括篮球队的都不差，而且特别有劲儿。我就记得人家那小手啊就跟那个小棒槌似的，我就感当时他们抱着那球就这么拿着让你拍往下拍你就拍不下来，哇，那太有劲儿了，那力量特别足。而且你看这两年我在健身房我跟一个人学举重，现在举重我觉得在咱们国家有好多地区渐渐开始风靡了，不像人家举重运动员举那么重，但是比如说我们玩高翻玩力量举，好多人现在开始渐渐健身房有一票人已经开始钻研这个了，就是好多人就在那儿夸夸练那个举重动作，那个还真不简单，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你一把子蛮力你就拽起来了，那个中间有特别特别多的技巧，我练过好几次，就现在只能挺举，我觉得我还稍微能比划比划， 抓举不行， 抓举根本不行，抓举那个人家那个技巧夸一下那怎么起来，练了好多回。我们健身房就有一个健身教练，他是跟一个举重队的人学过，他能举一点儿，但是他举的重量也不大，就是和人家我们看国外视频里头有好多人家那健身房的那种欧洲人，他们练那个力量举，哇，人那个重量当然跟咱们奥运冠军的这没法比啊，就在普通人当中那动作也都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这两年大家对于这方面渐渐开始已经重视了啊，因为大家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男性的那个 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应该高大强壮，而力量举在很多的人眼中这就是雄性荷尔蒙爆棚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咱们国家应该多引进一点这样的项目，确实因为网上最近有好多那样的视频，就是拍一个18岁的国外的男性在干嘛，那边举单杠双杠，咱们这边都化妆成那样的在那个选美，是吧？当然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对吧？ 对。2017年，萧若腾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加冕了，成为了继李晓霜、冯静、杨威之后中国男子体操的第四位全能世界冠军。这也是时隔10年之后，中国队员再次捧回这座桂冠。但这位中国体操就是这个全能王吧，在最初进体校的时候，差点都进游泳队了。他自己就回忆啊，说当时游泳教练也喜欢我，后来我这启蒙教练就找到我，就劝我妈，练体操吧，正是这位伯乐的坚持，成就了萧若腾这匹千里马。 哎，今年咱们这个男团比赛虽然只得了一个第三啊， 嗯， 但是确实是体操比赛当中难得一见的，大家水平在决赛当中发挥的都非常高。 这你看俄罗斯队，我觉得他们就零失误， 今年全是零失误， 哦，太厉害了。 你看往年咱们看那个体操，尤其是男团什么这种比赛的时候，经常是谁不失误谁就拿冠军了，对吧？好多年都是这样的情况，还不是一年两年了，谁不失误谁拿冠军，今年是都不失误。你看那三个队，日本队、咱们，然后俄罗斯， 对， 谁都没失误。你中国队先比完的嘛，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哎，我当时心里觉得稳了，是不是？咱这一个失误都没有，然后那个分也挺高的。后来结果人家一个一个全没失误，那就是大家同样在都是高水平发挥的情况下，那就比谁在技术方面更出色。真的是，我觉得多年难得一见的这种高水平的决赛。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有一回跟一个那个咱们体科所的一个算体育科学家聊天，他们说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少存在那种，就是王伟本来适合干哪个项目，他选择了走体育这条路了，哎，选错了，最后长成了以后发现完全不适合。比如说啊，咱们就说萧若腾，大家看练体操的没有身高很高的，对吧？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如果萧若腾的这个身高到游泳队的话，咱们现在看， 算高的了。不是，我是说在体操队里算高的， 在体操队算高的。 对， 但是要是放到咱们国家的游泳队， 最算矮的， 是不是？在女队都排不上吧？ 算矮的， 对 算矮的。 他这个身高，咱不能说完全在游泳里没机会，但是想进入顶尖运动员的行列，起码就是到和他在体操方面取得的水平，这个，可能需要萧若腾有 我。 非常异禀的天赋， 我们小快灵怎么了？ 哎，非就是咱就说也有这可能，但是从选材上，可能性就稍微的低一点，对吧？因为你速度再快，那一个道边，人家那胳膊比你长那1厘米，你就是比人家短那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游泳方面，如果当时学了游泳，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成为冠军啊。 对对对，是。 哎，体科所那个专家跟我聊，他说现在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了解的非常多了，尤其是好多人是人家比如说选完了材以后，人就觉得，哎，这孩子啊确实身体素质各个方面看起来就是不错，或者说爸爸妈妈就是运动员，人家从基因的角度上一看，哎，这孩子可能以后适合，那首先就带他去测，一是测骨龄，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大概这人能长到多高，身材是什么样，是能看出来的。尤其在你青少年阶段，他就能看出来你发育的如何，能给你一个比较客观的评定。还会抽一点你的肌肉，真的是跟做手术似的，拿一丝你的肌肉出来，看你的红白肌比例。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普通人的红肌白肌的比例，大概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基本就是50%50%，就是红肌就是大家说的我们的爆发力，白肌就是大家看到的耐力项目。他如果要是在选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根据不同的项目来选人。比如说王伟想成为一个中长跑的运动员， 那你肯定白鸡的比率要占的高，你才有戏啊。 对, 对耐力嘛， 对吧？那人一抽说王维这个先天呀，白鸡可能比别人还少点，所以你看他怎么练，他这成绩就是上不来。练短跑去吧，练短跑没准行，因为红鸡多嘛，是不是？就通过这方面也能够帮大家规避一些选材方面的 对 这些啊。 所以我觉得科学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天资，咱们今天说了很多嘛，天资也是一方面。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我觉得就是刻苦和勤奋。这也是，你比如说很多人理解，比如说奥运精神，或者咱们说的女排精神，反正我自己个人理解，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必须得得奖牌，我必须得那个 必须得得第一， 等等吧，我理解可能不是这样的，我反而觉得就是你明知道这事儿不容易，你明知道高手如林，你明知道说可能荆棘丛生，没关系，我就直接奔这上头来，我最后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没关系，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更重要，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取决于这个方向。我是这么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次咱们代表咱们国家的奥运旗手 朱婷， 对对对，你看他就是 还有一个 是是是，然后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河南的骄傲乃至于中国的骄傲了，人家现在 世界第一主攻手 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时候高据说他父母也很高然后后来就是他们那个县的就是说那来吧到我们这儿你可以练练但是并不看好不看好主要因为对太瘦了而且瘦的同时呢就反正因为家里人都不是干这个的那没关系那就试着练吧然后慢慢慢慢的最后一直到了省队后来说特别吃苦说你想他特别瘦那这么瘦的话你比如说平时就得练那个倒地救球全身上下能够触地的地儿比如腿啊胯呀、肩膀啊那就是硬碰硬你不像咱们说 有点肉 我有点肉是吧我能缓冲一下对吧全是骨头 自己割自己 所以他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好今天练完了一练练一天啊就这地儿比如说紫了紫了第二天黑了可能第三天就整个这地儿以后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定型了 都好不了 对对对 不了 对就跟整个这肤色都不一样吃苦程度就在这儿包括到后来说他的身高1.88米了说在整个队里头不算优势的人觉得身高还 一般吧 但是到后来到1.9米了那不一样了而且说呢他到了那个土耳其去参加比赛后来他的这个队友因为取得了太多的好的成绩了然后他在西班牙的 基辅银行 他在土耳其的队友后来对他的评价就说他是一个全能型球手就他并不是说好主攻我只是站在主攻的那个位置不是就你只要觉得他站的那个位置他在放心了就特别安心你想重要程度 高水平真的是高水平 不一样 我相信这样的运动员不练排球没准练篮球有可能也厉害是不是因为有好多项目真的其实是相通的咱们那个有好多优秀的运动员的那个例子呀你看原来英格兰的有一个后卫英格兰国家队的叫什么来着他就是同时入选了英国的足球队和那个曲棍球还是手球队同时两个包括那个咱们美职篮的那些篮球明星就更多了就是同时都是可以橄榄球队也要他美职篮也要他因为这两个其实都是赚特别多钱的啊就是看你喜欢哪个就是你想玩这个你也能玩特别好想玩那个也能玩得特别好就是人家那身体素质在那儿了好多项目其实是共同的 天下。 城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陈艾森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在男子跳台同时收获单人和双人金牌的运动员，他的每一次上场都让人充满了期待。但这位跳台第一人一开始却是一个怕水的人。他自己回忆起小的时候，第一次上10米台根本不敢跳，最后是被教练一脚踹下去的。也正是这个怕水怕高的男孩一步步克服了恐惧，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传奇，成为了大家喜爱的跳台之王。 哎，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路。有的人是类似像人家菲尔普斯那种，到水里你感觉哇，这人 就浪里白条， 就跟鱼一样， 是 不是？突然到了水里找到自己了。 是， 有的人可能一开始是抗拒的， 是 不是？ 是， 我不适合这个，这可能是被人逼着踹下去了，然后最后你看踹出一个冠军。我还记得那年我看哪本书上写着。还有一个名人，也是那个在跳水方面，被人家给推下去踹下去了，然后现在特别有成就。 哎呀， 德国的女总理默克尔，说她小时候也是在一个跳台上不敢跳，不敢跳，她妈还是她爸爸，家里就是跟她说，说你现在如果克服不了这个恐惧啊，那你以后很多事儿你都完成不了，必须跳。一跳你看人家现在是不是 真的。那 有时候在关键时刻需要有的人推你一把， 是是是， 对吧？ 所以你看我十米跳台，我真上去了。 你真跳过？ 后来我又爬下来了。 连个冰棍那个都不敢跳。 对对对，就 爬下上面就是腿就开始嘚瑟。 是是是， 是不是 真的？你说 无法控制我自己， 一米不是问题 啊， 两米也可以忍 啊， 你再往上试试。 哦， 真的 啊， 超过5米了你就害怕了。 哦， 到10米，那10米你往下看，底下池子里游泳的人都小了。 你是恐高是吗？还是什么？ 也不是恐高，就是反正就有点怵， 就是恐惧了， 就是怵 啊、 哎，真的害怕。 哎，我觉得这可能也需要训练 啊， 是不是？当然我也恐高，我也没比你好哪儿去。我现在就是。家里那个飘窗啊，我都尽量离得稍微远一点，经常趴那个飘窗。我已经买了那个什么防爆玻璃金刚网，就不会掉，肯定不会。但是你也有一种趴在那个边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你会不由自主的有点想往下栽，所以就离得特远。 哎，你适合买个1层的， 买个1层，哎，是不是跳下去没事儿。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是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最后呢，还是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